唔係咩經濟學家，教唔到你上市 IPO， 亦都教唔到你做 CEO。不過因為我錯得多，雙喜力，一般養妻活兒，住唐樓養番狗，冇難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7:30至8:30，有我大恩，生意好啲，隨時見啦。 好，生意好啲，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咁啊新节目啦，咁啊见到成个黄师傅咁样，因为咧上次咧我都见到阿黄师傅，以前见到黄师傅啦，咁另外又见到阿细良啊，都试过上次三不管啊，咁啊呢个节目咧就讲到明系录播嘅，咁啊所以咧我就试下自挑战自己一个人做，咁我其实咧一啲都唔孤单，因为咧我重金唔系重金嘅，邀请咗一个重量级嘉宾，吓、啊、住响呢个罗便神道嘅姓陈嘅梁先生，吓咁啊呢位姓陈嘅梁先生咧，咁啊随时咧都会响个空气中咧同我哋有啲对谈嘅。咁啊嗱，其实咧，其实今次生意好啲咧，咁系旧市好啲嘅延续。咁我都同大家讲过啦，旧市好啲就话我可能会减产，旧市好啲，因为都干干地堂。咁但系当我宣布咗呢个之后咧，佢突然间又多咗好多灵感，所以呢啊咁就继续做落去。咁啊咁我既然开咗口讲话要做生意好啲呢，咁啊点都做啦。咁所以呢我哋而家呢个节目呢就会得一个钟嘅啫。咁而旧市好啲呢，我尽量做返个半钟啦，如果唔得嘅话就一个钟啦，因为我都系响做旧市好啲之前或之后我去做录播嘅。咁而家你见到呢，所以呢我系连戏呢就会同某集嘅旧市好啲呢会系连戏，都系多到三嚟嘅。好啦，咁啊讲讲呢个节目系讲乜嘢先啊。咁其实呢个节目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讲啦，咁我都讲返先，我讲嘢会尽量慢返少少。其实有听众呢，网友都话过讲嘢快，捋埋一卷就未必听得明白，我尽量改善呢样嘢。咁呢个节目呢，咁啊主要呢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做生意嘅经验。咁我自然我之前我都试过向唔同嘅渠道都讲过啦。咁好啦，咁你可能话喂大恩你做生意好叻咩？非也，我唔系做生意叻，我系衰好多次。咁呢咁啊我话俾你失败真系乃成功之母。你唔错过啦，你唔知道好嘅可贵，啱嘅可贵。你冇亦都唔可以知道有啲咩可以再改进啦。即係正如我开始我做网台嗰陣时候，都俾有几个心里做咗朋友嘅网友闹我，话我 blah blah blah 搭声啊诸如此类。咁而家开始呢自己習慣返啦，咁开始知道咩叫错咩叫啱。咁当然啦，我喺呢度都要讲，就算我一阵间讲嘅理论好或者我实践经验都好，我都希望呢大家係即係当为一个 reference，即係听下喂，如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为其实呢我呢啲咁嘅错经验呢好难得嘅。咁我讲返啦，当我开始有呢个 concept 嗰陣时呢，我就有一日呢就出 trip 啦，咁我就攞住个电话嘅电话咋。咁其实有一集我嚟讲有啲 topic 都会讲下大家点利用呢啲咁嘅电子即係科技产品好善用佢。一个电话唔系淨系要嚟 selfie 亦都唔系要嚟吓要嚟打 Candy Crush 啊，亦都唔系要嚟打亦仲 WhatsApp 咁简单嘅。系好有帮助。咁而我而家讲緊呢个 concept, 呢集咁呢集乜嘢呢，我就喺度諗緊啊，我要諗返啲 point 出嚟，即系点子出嚟。咁就喺个节目度讲，即系逐啲讲逐啲讲。咁因为我预定啦呢个节目有13集。咁我喺呢一程车嗰度呢，我就諗啦諗。咁我諗住攞20-30个 point 到啦，咁结果呢我就寫下呢，咁之前我俾阿 Lens 睇过㗎啦，咁呢我就成120几个 point 嘅。咁而呢啲 point 呢就会随住我一諗到嘅话呢，我就会再加返落去嗰度，因为其实而家呢所有啲 cloud 咗 ,Google 晒㗎，咁可以随时可以 update, 咁我就好方便。咁我搵集我会讲下呢个 Google 啊几咁 powerful。咁好啦，亦都讲埋咁讲返啦，咁呢个节目呢就除咗做生意之外呢，其实呢打工都啱听嘅。嗱我都知道呢城寨好多啲听众呢 可能有啲係啊，已經仔女開始年長啦。咁我都見到幾個網友咧，啲聽眾咧就個女啊仔可能讀緊大學啊，或者中學咁樣，咁可以聽下 uncle 講嘢啊，或者你將我講完嘅嘢，某啲 point 同我哋分享下。喂，有個咁嘅人錯咗咁多年，咁啊、變咗會係都有啲悲憶嘅，希望可以幫到啦。咁啊，咁我都現場嗰位啊姓梁嘅陳先生，咁啊隨時我歡迎你發問，好嘛？不如你同呢啲網友打下招呼啊！ 哦、各位嘅聽眾，大家好。咁、我咧本身咧就係、是、姓陳啦，有時就姓梁噶。咁、其實即係講生意好啲呢樣嘢啦，其實同呢個做人咧係有冇一個關係嘅咧？係咪一啲衰人咧係做生意就會衰啲，定係會更加好咧？ 啊！呢位老細，你講得啱啦。咁我想調翻轉問你啊，你覺得做生意成功有咩秘訣咧？ 哦，做生意啦，就一定要講狠，同埋咧一個奸字。咁可能有啲人就話無奸不成商。咁咧，咁我就會用呢個哲學咧，運用喺我管治喺香港嘅手法方面嘅，都係十分之順暢。 咁啊嗱，所謂順唔順暢啊，你自己講嘅啫。阿陳生或者阿梁生都好啦嚇、啊。我覺得你如果你講呢個語境咧，就你係似姓梁嗰個啦。咁啊，如果用你呢個方法做咧，做私人公司咧，你一定會執笠。咁啊，不過據聞你好似之前都係執笠嘅間公司。 咁、我就。其实呢你是用執笠呢是不是那正確的这个形容。其实呢只不过是财政有啲拮据嘅啫，是暂时性的财政拮据。 嗱唔好喺度同我玩语言艺术啦。咁啊讲返呢度先。咁你问我呢个问题呢，咁我首先我一定否定你嘅。咁啊你话其实我讲好简单，做生意两个字嘅啫。靓仔。 明白。所以呢我哋呢一集嘅节目咧，可以做一集就完噶啦，做三集， 系咪？ 其实可以咧，就系俾一个评判，即系我哋啲听众咧，就 send 张相 PM 俾阿大 N， 觉得佢诶靓唔靓仔，或者靓唔靓女咧，咁就可以节目就可以完噶啦。 系啦， 或者我哋可以变一个系睇相嘅节目，苏文峰都收皮。 喂，小心你把声唔好变翻陈生啊！ 唔好变翻，咁我做翻梁生先。 你做翻梁生吧。OK， 嗱，其实讲笑啫，咁啊。其实呢你问我是不是真的靓仔呢，即是话即是做生意梗唔系啦，我讲笑嘅。做生意呢你讲话奸，我首先一定百分之一百否定你。因为呢正正呢我响两三年前我有个朋友呢就想问我呢个问题嘅。佢话哎大恩，佢我同学嚟嘅。佢话哎我老公呢就做生意就失败。哎佢唔够奸啊。嗱其实 exactly 系头先呢位梁先生即系攞咁嘅。一個講法，咁我喺度絕對否認啦。其實調翻轉做生意係要係誠實，冇誠實冇下次。當然啦，點去界定成功與否？因人而異。如果你頭先所講奸而贏到錢嘅話，即係某啲建築公司我唔講啦嚇，起啲大建築嘅一啲嚇，好奸地去報啲低價，然之後就響增加撥款嗰陣時咧，就係咁掠水。咁係佢係成功咗嘅，響數字上係成功咗嘅，佢要賺好多億。但係即係正因為有個咁嘅制度先至令佢生存到啫。如果係民選嘅國家呢，即係個議會係民選嘅話呢，咁呢啲咁嘅公司已經執咗㗎喇。因為都要問責，你點解起到啲嘢會爭幾米嘅，即係會係有啲咁嘅情況出現，有啲橋駁唔返嘅，係好唔合水準嘅。你諗下，我哋以前英國佬管內地嗰陣時呢，起地鐵呢两个头是大家推不到对方的。咁到后来都可以搏返埋。咁点解而家两条桥大佬响呢个吓、你计算到㗎喎 ,predict 到㗎喎，係咪都有问题出现，咁你咪自己諗下点解囉。好啦，唔好撑咁远。咁啊嗱生意头先我所讲啦，咁啊我亦都讲返我自己心路历程啦，简单啲介绍下自己先啦，因为你都唔知道我系一个咩人。咁啊其实呢我今次呢就带个咁嘅公仔嚟。咁其實我幾似佢嘅，呢個咧係一個美劇嘅一個叫《飛哥與發仔》裏邊一個科學家啦，叫杜芬舒斯博士 Doofensburg， 即係德文嚟嘅，我估係啊。咁咧如果大家有睇呢套卡片啦，呢套卡片係好好笑嘅，即係我覺得大人都啱睇嘅，同埋呢個咧有啲神經質嘅，但係咧就好多發明，但係啲發明咧就好戇居嘅。例如话发明一个机器咧，就将所有粒子变成乳鸽啊啲咁样，咁其实冇意思噶。不过我就从佢呢个疯狂嘅点子到咧，我会欣赏佢，就话咧佢做好多啲嘢咧系唔系咁实用嘅。 咁因为呢如果你发明一啲嘢出嚟唔实用嘅话呢，可能到有一日係会有用嘅。OK， 咁我嚟緊嗰啲集数呢，如果我记得嘅话呢，因为我冇乜记性，我就会将我剛才讲呢个 point， 有啲嘢你做好咗之后冇乜用，或者你学咗之后冇乜用，但係可能有一日呕返出嚟呢，就令到你受用终身。OK， 咁同埋我都要讲啦，呢、這个节目呢令我受益良多，真係获益良多。因为呢我从我揾到呢点嗰时呢，咁我都要逼我自己要睇返啲书啦，咁我睇返啲以前睇过嘅书。咁我尽量每一集都介绍一两本嘅书俾大家睇下啦。虽然我唔系阿安静，亦都唔系阿细良或者阿邝明轩咁样会介绍书，我都唔系话即系睇好多唔同嘅书。但系我自己睇咗啲书咧，咁我觉得有啲对我好有启发性嘅书咧，我会大家出嚟分享下。好啦，咁啊，我因为我从呢个过程里边咧，我都睇翻好多啲理论同埋一啲新嘅观点，所以我都揾到同大家讲。好啦。仲有啦，点解要做呢个节目？其实呢我就发觉呢有个理论大家要记住。我深信嗱，我摆落时间落，未来嘅社会係一定对打工仔冇利嘅。係越嚟越唔着数。何解呢？咁我讲呢啲一定有个理论基础㗎。可能我唔系啲咩经济专家，但我讲个理论出嚟。就话嚟緊将会系大财团嘅世界，呢样无可否认。你会见到越嚟多小店呢冇晒啦。取而代之就系一啲大好似今日我大企业啦，好似今日我睇苹果日报竟然系介绍新蒲江一间卖小食嘅，即系啲口立湿嘅铺头仔。即系呢啲喺我哋童年呢系即系好多的。而家呢就变咗系优 X 良品啊，零 X 物语啊咁样。或者去咗75X 啊嗰啲，或者去 8X 啊位 X 啊，或者去呢个便利店度买，就冇咗呢啲铺。咁即係证明啲咩呢？证明成个世界已经系除咗你赖下土地问题呢个美国重返亚洲同占中问题之外呢，就其实呢集团化已经系无可避免㗎喇。咁如果你唔想受制于大集团而系做人哋嘅棋子嘅话呢，我諗你都几痛苦下嘅，即係作为打工仔一份子。我今日呢第一个题目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打工好啲定係做生意好啲。咁当然我有既定立场啦。喺未讲呢个之前呢，就讲另外一样啦。咁我介绍我除咗我啦，我所以我介绍自己啦，我争啲又唔记得咗，又 look 咗喺第度。咁我本身係做 IT 嘅。咁我都做过好多唔同嘅生意。包括咩呢，数码促引啦。咁都算係 IT 啦吓，咁另外做过买个 cushion 嘅 ,cushion 我自己创作出嚟嘅。咁另外都做过同印刷有关嘅嘢啦，咁亦都做过报馆打工啦。咁我打工唔係好多，其实打工我打咗十零年到嘅啫，咁跟住创业㗎啦，直到而家。我成日都讲嘅，我返唔到转头㗎啦，因为呢我真係觉得做生意好好玩，同埋我话俾你知，我每一日做生意我都好开心。因为呢係将我自己嘅理念可以卖俾我的客户，而当然系见到佢哋收货嗰阵时个满足情，个表情咧，同埋即系睇佢落单嗰个 fee， 即系个频率咧，咁我知道啊，你系认同咗我啲嘢，咁呢个系金钱以外嘅一个回报嚟嘅。咁我一路咧，我谂我来生咧都会系即系未来嗰个余生啦，我都会唔系来生，我余生咧都系继续从事一啲同科技创作有关嘅创意有关嘅。咁好啦，另外啦。我是一个我都知道自己咩好事嘅，即係我是一个好多 idea 嘅。我除咗多 idea 之外呢，我都系一个好鍾意諗下点去做好一件事嘅人嚟嘅。咁呢同埋我系做得好快嘅，每样嘢都。话说我打工嗰个年代呢，我已经好快咁学识咗嗰陣时啱啱出 Lotus 123。咁啊梁生知唔知 Lotus 123系咩 㗎？唔知咩嚟㗎喎。咩嚟啊 ？Lotus Window Three， 你又变咗啊，陈生啊， 系啊，走咗啦，梁生， 走咗梁生， 唔好意思啫， 去咗收五千万啊， 系 啊， 好嘢喎，嗱，其实 Lotus Window Three 即系等于而家嘅 Excel， 哦，咁啊明啦，而家 嗰阵时嘅 DOS 嚟嘅，即系 DOS 运行嘅，咁我点解讲呢样嘢咧？因为嗰阵时咧，我一去到嗰间公司咧，报馆嚟嘅，咁啊嗰个行政部嗰个阿姐咧就教我用呢个 program 啦，咁我用咗之后咧，咁我就好快摸熟咗佢之后咧，咁有一次咧。佢就将一份叫 petty cash 嘅嘢呢就全个报馆大概200人到啦， 就交俾我试下去做。咁我就用咗几次做呢，之后呢就用纸做嘅，同用计数机做嘅。咁我做咗几次之后呢，咁开始諗啦。我点样可以将呢个程序简化呢？因为呢我之前上一手呢，佢每一次都要用两日时间去做嘅。即係做呢个咁嘅即係 petty cash 嘅计法。咁於是呢我就學識咗 Lotus 之后呢，我就试下諗下点样将佢摆落去 Lotus 度。嗱，嗰阵时係1990年啊。咁就91年啊，好似类似嗰年啊。咁我就用呢个 program 呢，就现成嘅，咁我就做得好快地呢，我将两日时间呢就压缩为半日搞掂㗎啦。其实少过半日嘅。咁於嗰个经理同都好赞，都即赞赏啦，即係话你可以将一啲嘢缩小咗。呢、這个都我心里发觉自己原来都有呢个咁嘅能力。咁但係呢个世界就真有两头利啦，冇两头利啦，係咪先。咁换嚟嘅呢就冇记性。咁我係一个极度冇记性人嚟嘅。咁所以呢有时候我讲啲嘢呢，我讲咗呢漏咗嘅话呢，咁麻烦网友你哋呢就吓、啊、虽然我唔可以即时回应你哋，咁呢都可以呢就话返俾我知我有咩问题，我会尽快响下一集嗰度答返你哋嘅。好嘛。咁除咗呢个之外呢，我除咗鍾意解决问题我要快之后呢，即係缩短流程之外呢，我執行能力唔差嘅。咁好多嘢交俾我手呢，我都会好快地做到，都叫做 ok 嘅，即係满意嘅。咁呢啲我缺优点啦。咁另外啦，咁我起户啦，咁我呢就好尊重一啲呢有创意同埋呢肯挑战权威嘅人嚟嘅。咁呢我其中一个偶像呢就係我唯一即係都睇得唔多英文书㗎啦。我另外一个缺点啦，我睇文字同寫文字嘅能力呢，同埋认字同埋认嗰个人记人名呢，我係好差㗎，所以啲网友唔好介意啊。有几个响旧少啲旧客呢，即係旧听众呢，我成日都读你的名字之前要諗嘅，呢个我缺点嚟㗎，冇人法解决唔到啦。呢个啊布兰森啦，亦都系呢个弗吉航空嘅老细。因为即系如果以香港嗰啲十九传媒译咧，佢叫做弗吉航空，咁啊梗唔系啦，叫维珍航空，咁啊 Virginia Airline， 咁啊即系吓维珍航空，咁我一个呢、這个老细咧系一个疯狂嘅人嚟嘅，咁我呢本书好似十年前睇嘅，所以有啲嘢我就记得大概啦，我就唔系记得晒即系数字嗰啲，我都唔中意记数字，咩年份啊，我都系完全冇兴趣嘅，咁所以咧我就会睇个。嗰、那個核心係講咩咧？咁呢個人咧，除咗係一個事業成功人咧，反而我唔係重視佢事業成唔成功，我反而我係好欣賞佢嘅一種創業精神。佢搞個雜誌啦、唱片啦、銀行啦，最後尾做航空公司啦。而家佢買咗個島，買好，我諗佢好多島啦。咁我睇見有陣時喺 Facebook 度睇見佢有啲島啊啲咁咧，喺度享受啲生活啊。咁同埋做一啲好特別與眾不同嘅嘢，例如話上太空啊咁咧。我覺得呢啲外國有錢人咧係零舍令我尊重的。好啦，咁我覺得佢講一講佢啲事蹟啊。呢個人咧好勁噶，佢阿媽先勁。佢阿媽咧係英國第一批女嘅空軍機師啊，咁第一批可能甚至乎第一個添啊，咁即係啲出類拔萃人嚟啦。咁你諗下啦，當年咁佢細個嗰陣時咧，佢阿媽有兩樣做咗兩次事，就令我好深刻印象嘅。就喺佢我唔記得七歲定九歲啦，冇記性啊，戴咗頭盔。佢就已經咧就俾佢阿媽咧載佢翻屋企嗰陣時咧，喺离屋企咧，十几里定唔知四十几里嗰度咧，十几里嗰度咧就掉低佢，就叫佢自己翻屋企。咁呢啲咧就考验佢个独立性。另外一次咧，佢话想去某个 uncle 嗰度咧，就探佢嗰阵时咧，就佢话得你自己 plan 去啦，四十里嗰度，你睇下用咩方法去啦。嗱，而家好简单嘅啫，而家 Google 揾到。我今日我要谂下点搭车去佛山，好简单啫嘛。上网抄，原来有船、有火车、有巴士，任你拣。咁啊，资讯相对发达嘅。咁当年嘅话冇咁发达之下，而佢妈妈能够用咁嘅勇气去令到一个细路仔去做一啲咁恐怖嘅事，即系以香港嘅家长嚟讲咧，报咗名去跳芭蕾舞都要送埋佢翻去啦，仲何况系做啲咁嘢？好，呢位梁生定陈生？ 嗱咁啊，我想问陈生啦，咁你系咪有屋企有唔同，因为只有仔女噶啦， 系冇错。 咁你啱啱讲到你咁崇拜呢一位阿布兰森咧，你唔会效法佢即系教仔女方法咧，即系学佢阿妈方法，掟你个仔女之后，叫佢哋譬如话去长洲 係嘛？我就俾10蚊你，一你知冧點去啦？會唔會咁樣做咧？ 嗱，其實咧呢、這個咧我極想做嘅，不過咧老老實實啦，因為咧一個家庭咧，因為阿布林森係一個單親家庭。咁啊，可能就相對嚟講啊簡單啲嘅。嗱、嗯，其實呢個咧涉及到咧，第日我講下個，即係嚟緊我會講嘅，即係未必我今集唔講嘅，就係、是、拍檔做生意。其實兩夫婦之間根本就係好似一個生意伙伴咁樣，你一定要 compromise。你唔可以話你自己想做嘅嘢，跟住你就去做，然之後就要逼對方認同你嘅想法。我唔想因為咁而同太太破壞關係。因为即系夫妻之间系互相尊重嘅啫，嗱呢啲大气电波咁讲啊吓，翻到可能我打老婆嘅，咁好，咁啊仲有冇问题啊？呢、這个 嗯，打得非常之好啊， 系嘛？咁因为我都要系啦，都要就翻，咁啊呢、這个咁嘅人有咁嘅锻炼出嚟，唔系偶然嚟嘅。我發覺好多父母，所以點解我話希望呢個節目係能夠令多啲家長聽多啲，希望喺呢度咧就啟發到佢點同細路仔嘅，即係呢個社會出面係咩咧？可能好多你哋打咗一世工，你未必知道做生意嘅，即係嗰啲人，就算唔好話做生意啦，就算你建工，你都要知道嗰個生意佬或者嗰個經理嘅諗法，你要從佢角度諗一樣嘅啫。好啦，咁啊。讲咗我鍾意嗰啲啦，咁我另外憎咩呢？大欣好憎女人嘅，就係做炒卖嘅人。咁呢我逢係响啲生果日报啊嗰啲什么富人富道嗰啲啦，我唔係反对生果日报某啲立场啊，我就好崇优嘅。我会响佢里面呢就揀一啲好嘅养分吸咗，唔要嘅嘢我就掉走嘅。我就算係黄毓民佢有啲嘢讲得好嘅话我都会跟佢㗎喎。即係我崇优嘅啫，我呢个从来啊好似阿陶杰话斋崇优。咁啊点解我唔中意做炒卖呢？因为咧，我真系觉得咧，炒卖咧系对个社会真系冇乜益处。我谂唔到有咩养分。好，呢位陈生定梁生？ 嗱，咁即系一本叫《穷爸爸与富爸爸》嘅书咧，我系阿陈生啦，或者系我系郑子成啦。咁一本书就教大家一个嘅理财策略，就系咩咧？就系要多投资一啲嘅资产，系令到佢有一个 passive income。咁佢就教大家有钱之后买楼啦，咁租俾人啦。咁以你而家嘅價值觀係咪呢一樣係唔應該做呢？ 嗱，我唔會同你講應唔應該做呢、這個咧，即係等於你中唔中意食煙、嗯、？OK， 我中意定唔中意嘅啫，冇話啱定錯。嗱，因為食煙係你自由，只要你唔好影響他人得噶啦。你至於話炒賣嘅話，響我立場嚟講咧，係冇任何嘅一個對社會冇乜貢獻嘅，即係我可能嗱，有啲人對貢獻論咧。就唔係咁上心嘅，我唔需要對社會有貢獻啦，搵到錢咪得囉。咁但係對唔住啦，呢、這個同我價值觀係會背道而馳。我好記得有一次，我同我女行過某個真係國際級嘅商場，或者我都即係唔怕講啦，可能會覺得我比較下招積啲，但係即係呢個事實嚟嘅。我同佢講話呢個產品係爸爸做，咁我女唔信，收尾呢佢問佢媽咪。佢媽咪話：係啊，呢個係你爸爸做嘅，成套嘢都佢發明，佢先行者嚟嘅。跟住阿女聽話，即係媽咪講我信啦。跟住我心裏知道佢同啲同學都講嗰套嘢係爸爸做嘅。咁我就從嗰秒鐘更加肯定咗我呢種咁嘅價值。可能咧，其實老老實實啦，我都做過地產㗎。即係做地產買賣嘅，咁其實我好老實咁同你講，如果繼續做地產嘅話咧，我一定會係一個好傑出嘅銷售員，我100%肯定，因為我有齊曬佢哋要嘅元素，我仲比佢更多添，我唔覺得我有咩輸嘅餘地，但係我都係想做翻一啲對人類有貢獻嘅嘢咯。咁所以咧，我對啲《蘋果日報》講嗰啲咧未講完喎，佢啲講啲金融財進啊，一定要括住嘅。即係金融財進對我嚟講咧，咁啊同澳門咧賭手百家樂嗰啲人係冇分別嘅，爭在你個賭場邊度嘅啫。所以咧嗰陣時香港政府話想搞賭場咧，咁我就反對嘅，因為咧香港而家一個好大嘅賭場喺中環嗰度啦，嚇。咁當然啦，阿張振遠先生都想整個咩期貨買賣金咩金嗰啲格鎖，不過可惜佢搞唔掂，執埋。咁所以咧。我会喺度讲返，即係希望大家听我呢个节目之前你要知道呢条友嘅价值观。如果唔系嘅话呢，可以以后唔好听，认同嘅话又好，唔认同都好，咁我哋大家一齐 喺度大家研究下点样叫生意好啲，定系打工好啲，好嘛？下节再同大家研究呢个问题，好冇？再见。